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咁其实亦头先有个 point 我冇讲过嘅，嗱，点解领展咧要咁在意？要外判呢樣嘢，成個街市外判咗個外判商，等外判商揾其他人嚟做呢，其實佢去方便自己管理，點解要將自己，即係點解要管理得好啊？你一個商場唔管理得好，點樣 maximize 自己嘅利潤啫？你點樣唔管理？你如果你一個商場全部都係啲烏燈黑火嘅小店嘅話，你係冇辦法同啲主流嘅大商場去爭租客嘅。永遠邊啲人俾得起錢啊？租得大先俾得起錢噶嘛？租你四十尺地方點樣俾錢啫？嗰啲人俾唔俾錢？你要租曬成層，我有個 premium 喺度，即係點解啊？即係譬如中環嗰間 coach 咁，700万一個月。你租晒咁大地方嘛，你要俾幾多 premium 落去，我唔係逐個鋪仔租俾你嘛。佢就係要令到所有嘢睇落去係 cohesive， 所有嘢睇落係 enterprise 嗰個級數，佢先至可以同其他相近嘅大商場去爭啲大租客返嚟。你先可以一次過簽十年租約，你嗰嚿錢先叫真係賺到返嚟。所以佢啲係咁憎你嗰啲人租一個鋪位啊，呢、這個整間魚蛋檔，嗰、那個整雲吞麵，呢、這個話整 pizza， 佢好憎呢啲嘢。 但係呢，我想講呢，就係嗰啲大商場香港已經係好 L 多啦嘛， 梗 系 好 啦！你无啦啦，你而家屌仔揾啲细小商场，你又将佢变咗大商场，喂大佬啊！即系 你啱晒，系你啱晒。个问题香港我哋咁捻无聊， 就系咯，即系香港其实已经成个已经系一个大商场啦。其实香港已经系 原则系好大关系。其实佢变下变下，就等于大陆做毒奶粉嘅人啫嘛，系咪唯利是图啫嘛？卒之有一日佢变成做到奶粉㗎啦。 咁就睇几时啦。嗱另外一个我准备嘅 topic 呢就係的士嘅。我唔知点解对啲交通问题呢零舍上心。 我最鍾意㗎啦。 咁下次要叫阿九哥上嚟讲先。 好好啊。 阿九哥好鍾意。 九哥专攻呢版㗎嘛，你都唔知 道。我好想。 係有一个唔知乜乜公共交通乜乜乜嘅有个。係啊。 但九哥退㗎啦咩？唔 係。 佢还退啫，佢呢样嘢照做㗎嘛。 我今日要搵阿九哥上嚟教一教。 你真係。 因为我喺揾资料当中咧，就揾到一篇鸿文，就系2015年咧有个交通事务委员会咧，就系讲紧的士牌究竟应该，即系有的士牌嘅咨询啊。咁有个人叫林鸿达，佢系时事评论员，大家都识佢啦。咁又向政府提交咗个 proposal， 佢第一句劈头就话的士牌咧系唔够嘅。啊，我睇到呢度咁，我真系火到嚟，你老尾。跟住我睇入边啲数据，当然系好多嘅 challenge 啦。不过在此之前咧，我想问下两位搭唔搭的士嘅先。 我搭吧，啱啱头先搭的士过嚟， 我都啱啱搭的士过嚟咋， 系为咗你先搭啫。 举台举台， 俾翻张单佢，俾翻张单佢。 哎，坐喺隔篱，阿 Chris 都多搭的士嘅。 我唔揸车，有时赶时间咪搭咯，都搭嘅。不过我又好惊搭的士嘅，其实 点解？ 因为成日都要睇人面色咯。 咁样 系啊， 近呢 有时去远啲，佢又唔肯去嘅，好搞笑啊！ 事实系 系咯， 我都话有一次落喺鸭脷洲咯，我想自驾的士翻屯门，因为我赶住翻去睇波，我嗰日冇揸车， 近嗰啲更加黑里面啦。 路尾我真系截截咗半个钟头都冇架车去。 喂， 过海啊！喂，你个红色的士都唔过海啫，我俾足两程隧道费你，佢就系唔去咯。 有 Uber 啊嘛，你唔 call Uber 啊？ 嗰时未有 Uber， 嗰时唔系嗰时我未用 Uber 咁样讲。但系其实我唔系好多搭士嘅，佢呢排咧就讲紧喂的士要加价啦，除咗交嘅起标之外咧，好多人就讲紧喂你等候时间都要将60秒提早至45秒，即系为咗坐喺的士度塞紧车，每45秒呢个标会跳一次啦。即系呢一样嘢咧，啲人系觉得最 毒啊，我觉得真系 最毒啦。第二样嘢就话屌你喂，而家啲咁嘅服务你仲要加我价？你哋啲搭的士嘅人，你觉得自己有冇资格？去评论究竟的士唔应该加价咧？你觉得？ 唔系加价，我觉得应该 系， 即系但系问题你点样加几多啊嘛？系咪先啊？你每程好似以前咁样咪加翻啊？即系开头嘅时候咧，嗰个叫咩啊？开头嘅时候即系 起标 啊，起标加，跟住每一程再加呢啲，我觉得即系数目大家都可以去倾嘅。 嗯、 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 60变45 定系48秒咧？ 45秒 啊？哇！呢个我就觉得呢个真系有啲离谱。 哪个？ 系啦。 不过我自己又唔系咁睇。其实的士司机而家即系个经营辛苦系因为系其实的士牌贵啫嘛，同埋垄断咗，同埋佢个俾人租出嚟个租贵咯。咁佢系供呢样嘢，其实供得好辛苦啦。 嗯。 如果其实唔系呢样嘢限制咗嘅，佢哋可能个生活会好多咯。 咁但係車主好多時嗰啲嘅利益未必係去到個司機嗰度喎，車主先至係個受益者喎。 就係、是、啦，就係、是、啦，我講呢樣嘢咯。係 咪啊？ 即係你覺得加咗價咧，就益咗車主，益唔到司機。 都會係啊，其實好多經營成本其實喺車主嗰度嚟噶嘛。 OK， 係啊，咁、啊、所以咩某程度咧，我係支持 Uber 噶。 唔係某程度，你可以話俾人聽，我支持 Uber， 呢個唔係黨嘅立場，呢個係我做 van 嘅立場，我支持 Uber， 咁就得㗎啦。我都想揸 Uber， 我突然間。 係啊，我都想啊。 你又想揸 Uber？ 係啊，唔知點解咧？因為跨性別揸 Uber 幾好，幾開心啊！又可以同佢做下性別教育係嘛？ 咁係停車冇冇水吹，唔係我覺得阿、啊、做 van 咧真係好熱心，你係真係唔會把握，你唔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去。闡述你想做嘅嘢，無論嗰個係民主黨，亦或係你跨性別嘅組織， 做乜嘢都要有熱情先得嘅。 嗱，譬如佢男司嘅，咪同佢講價，點解要佔中啦？係咪先？ 你啊，應該係揾阿羅家英傾一傾啦。你係嗰啲角色嘅時候，咦我一見到係咦我咦 我。唔係㗎，我唔係㗎，我同情反對派嘅。 係嘛？你覺得你自己係咪反對派？ 我咁系人都系反对派噶啦，你嘅问题有搞错啊？系人都另外一个人反对派噶啦。 好，唔好差咁远嗱。的士加价原因咧，基本上班的士佬咧，唔系的士佬，系的士行嘅车主咧，基本上两大原因嘅。第一，你咪成本上升啦，系嘛？呢排就话气价减啫，你难保佢而家石油唔系讲紧廿几蚊、卅几蚊一桶嘅时候，突然间飙翻上六七十，佢又话要加价噶咯噃。咁所以呢次要加人工，唔系咁所以呢次要加的士价，就系话弥补佢将会。会喺个气价上面嘅损失啦。第二样嘢咧，佢就系希望想透过呢个加价咧，希望啲司机稳多啲。因为点解啊？我睇过一集《时事全方位》咧，就话啲司机咧，因为佢见啲同行走去揸公司车，走去揸大老板车嘅时候咧，佢搵嗰份人工多过揸的士好多。于是啲有质素嘅司机咧，就去晒打嗰啲大公司嘅工，佢就唔会揸的士咯。于是佢班人就觉得，加咗的士价，你啲人稳多啲咯，咁你啲人唔会揸的士咯。你两位同唔同意咧？ 我唔同意。你加了几多先至啲人唔会揸的士啊 ？Exactly 呢个就系个重点啦，即系一个咧私人司机或者公司司机咧，万零两万蚊闲闲地噶。你而家讲紧的士司机可能搵紧万一二蚊一间嘅话咧，你起码都要加八九千蚊人工，你先至可以拍得住嗰个环境，你先有嘅诱因啊，令到嗰啲人唔揸公司车走去揸的士。 系又唔稳定。 你而家同佢每一间讲紧啊，加多几十蚊，即系唔好嘥心机啦，大哥。仲有啊，气价上升、啊。二零一六年咧，原来每一公升嘅石油气咧只系六蚊嘅啫。而家系三蚊。咁咧，即系一来一回悭咗一倍气钱，所以而家每一间咧，其实系差唔多悭咗成100蚊气费嘅，即系比起2014年。咁所以你话俾我听，如果而家呢一刻加价，因为石油气价贵咧，咁啊 sorry 啦。保险贵唔贵咧？年年都加嘅，嗰个跟通胀嘅。咁我就唔知咧呢两个原因点解成为一个加价理由。但系我反为会问自己一个原因，点解香港的士要加价，又或者香港即搭的士系一样咩嘢嚟嘅咧？阿 Chris 其实去咗好多旅行啊，同啲小朋友多唔多搭的士嘅咧？ 睇咩地方啦、啊，即系有啲国家，譬如去日本嘅话，我哋就好少搭的士，要贵啊嘛。 系你都知贵， 系咪先？ 你知唔知有几贵啊？ 我唔知有几贵啊，我搭过嘅其实，但系咧就系好贵，但我会记得个数字啦。 生命 英国，我住喺英国嘅时候咧，亦都好少搭的士。 搭过未？ 搭过。但都系贵咯，即系好耐唔耐先搭一次。 你净系记得贵啫， 系啦。 我生命阿做 N 咧， 搭过好贵咯。 我生命之中咧，喺伦敦同埋喺东京都搭过的士嘅，贵成点咧？我而家大概攞个 average 就系大概行6公里，6公里即系喺边度咧？如果你喺上环嘅顺德中心码头咧，大概去到铜锣湾或者天后咁上下，嗰度就叫6公里啦。咁呢6公里嘅车程咧，你估下搭香港的士要几多钱啊？嗱，呢啲近啦。 6公里啊！ 六公里，即系讲紧由顺德中心搭去铜锣湾啫。 咁咪可能讲紧30蚊俾到尽咯，系嘛？ 呢啲人搭唔惯的士啦， 系咪？ 香港搭的士有好多等候时间嘅，因为塞车啊嘛。 O K， 咁所以咧50-60蚊，好 fair 嘅呢个价钱系。 顺德 O K O K， 你知唔知呢6公里嘅价钱喺东京搭要几多钱啊？ 以倍数计嘅， 将近3000 yen。什么叫3000 yen啊？两嚿几啊，先生。好啦。如果喺纽约曼克顿嘅话，要搭几多钱咧？嗱，讲紧 normal traffic 啊，唔系讲紧朝头早繁忙时间啊，都要搭$13。喺伦敦要搭几多钱咧？犀利啦，睇下塞唔塞车啦，唔塞车15磅，塞车系22磅。 咁即係睇到啲乜嘢呢？好坦白讲，香港的士係好撚平，係非常之撚平，所以你啲人嗌加价呢啱㗎。点解呀？全世界搭的士都贵㗎啦，问题就係话你唔会搭的士日日返工，我唔撚会㗎嘛。即真係，譬如我真係架车拎咗去 check， 拎咗去整，我有一程车一定要试俾佢搭的士嘅，我预咗佢贵嘅，我贵一贵都俾佢劏㗎啦。我唔系日日搭嘅话，根本嗰个加价对我而家影响唔会造成咩压力。问题就系我真係要搭嗰次嘅时候，咁你唔该你自己相应调节下你啦。如果你嗰日唔揸车，你预早两个钟头出门口啦，你屯门去将军澳啫嘛，你实快噶，你咪搭地铁咯，你就唔会贪便宜搭的士嘅。所以你就唔好话俾我听，因为搭的士贵咗，我就会唔会搭的士？会搭的士嘅人系唔会考虑。 其实讲真啦，啲人肯俾多啲钱啫，但 Uber 你就知道，其实的士根本上啲人系肯俾多啲钱嘅。 你嗱系啦，阿 Chris 又重点咁讲出啦。而家香港啲人系唔肯俾钱咩？而系俾钱我攞唔到应该有嘅服务。 咪系咯。 好啦，头先阿 Chris 讲嗰样嘢啦，点解我咁鬼死嗰啲叫做咁憎搭的士啫？我憎嗰啲的士佬啫，唔系佢哋人衰，而系佢哋喂。佢做緊犯法嘅嘢喎，你可以拒载嘅咩？你唔载我过海呀、啊、差馆啦、啊、最近间差馆俾我落唔该。 你放工时间你喺中环呢几百架嗰啲的士全部吉咗呢都挂住个牌唔俾你上，我唔知点解㗎喎。 你做咗爸爸你背啦，你应该礼拜六夜晚去兰桂坊㗎嘛。 係咪呀？ 係呀，嗰啲搵间酒店啦，下地收两嚿啊。 我以前未做爸爸都好少去㗎。 喂大佬啊，你嗰啲系拒载嚟嘅，而家我要专登去加价加的士价，等我俾多啲钱你，就系、是、希望你唔好犯法，希望你唔好拒载啊！呢、這个世界有啲咁嘅事嘅。喂，佢犯法要我专登俾多啲钱佢，令到唔好犯法，佢犯法关我咩事啫？你犯法系咪应该叫政府加强啲执法，加强啲放蛇，加重啲罚则？吓、啊，你而家同我讲加的士价，顶你个肺！好啦，我要接翻落之前我讲过乜嘢啦？究竟香港呢笪咁细嘅地方，究竟有几多的士先叫合理？嗯，喺伦敦咧，你知唔知有几多的士啊？喺1572平方公里嘅地方咧，有21000架的士，唔知多唔多、啊、？OK， 东京咧大啲，有2188个平方公里入边咧，有50000架的士，因为点解？东京好多郊区。 我觉得你应该用 population 嚟计先啱。 诶，唔啱。第三个地方 嚟计咧。 你可能 catch 到少少，我讲埋以下嘅例子，你会知啦。喺纽约喺 Manhattan 789平方公里13277嘅的士，你都好难话究竟嗰个地方的士够唔够噶？香港1104平方公里18138嘅的士，咁好啦。喂，究竟讲咁多数目，你想讲啲咩嘢呢？原来头先我哋提过伦敦、东京、纽约咧，大部分都系平地嚟，点解啊？平地有人住啦，有人去啦，嗰个地方系摆得落咁多的士噶，点解香港唔得啊 ？Chris， 有谂过 ？Exactly， 你知唔知香港有四分三嘅郊野公园嚟噶？你老尾，你个林鸿达把个报告出嚟话香港而家唔够的士，你话香港好卵大，梗系唔卵大啦，因为香港有四分三系山嚟噶嘛，你摊开张地图中间睇系咪有个？大帽山喺度，你大屿山系咪有80%系山嚟噶？唔到噶，冇人冇车噶。OK， 如果嗰啲地方全部移平晒，林超英最憎呢样嘢噶啦，冚唪唥都系 populated area， 即系好似旺角啊、油麻地啊、深水埗啊，有街有道，好似将军澳咁，成个都系填晒佢嚟，全部做住宅区嘅。呢18138嘅的士咧就唔够。 我又唔好明啦，因为。即系你呢个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假设，就 系 唔系 假设嚟噶， 就系话嗰个即系嗰个地区嘅嗰个面积咧，同个的士之间嗰个嘅数量咧系一个成一个比例系挂钩嘅。点解呢个系一定会成立咧？ 唔系我唔明你讲咩嘢，你讲先。 即系话即系一个地方好有几大，就应该有几多部的士。喂，即系我举例啦，譬如话即系冰岛够大啦。人口少啊嘛，咁唔需要咁多的士啊嘛。而家問題你就講到好似話，哇紐約咧就咁多，香港就一樣咁多面積，但係我哋的士就少啲，因為我哋好多山。 好多人有車嘅喎，香港唔係咁多人有車 嘅 喎。 你知唔知呢班的士佬其中一個加價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如果我哋咧有多啲的士嚇、啊、同業，因為而家其中一個唔要加價原因咧，就是、因為個頭先講嘅係個人工唔 competitive 啊嘛，佢哋想加咗價之後咧，更加多人去揸嗰啲空嘅的士。 系咩？ 系，即系而家系唔够司机嘅。变相嚟讲，即系如果阿 Chris 你有100的士牌嘅话咧，而家系有10个闲置咗喺度。佢希望加咗的士价之后咧，多啲人觉得呢一堂有前途咧，揸埋嗰十个的士系。 明噶， 不如取代曬的士，全部轉曬 Uber 啦。 喂，呢样嘢我想 嘅。如果佢嘅服务系做到个程度嘅话，自然就会系咁嘅嗰个结果嘅噃。 警察打眼嘛， 我都见过好多空置嘅的士，但我成日认住唔系呢个理由，我成日认住就系嗰啲车主根本上佢就囤积咗啲嘅牌照喺度啊嘛。 我唔系囤唔囤积，佢买嚟当收租嗱。 知啊嘛。 因为点解咧？琴即 系嗰啲牌系会升嘅，就算佢冇收租，好似啲人买楼翻嚟啫嘛。 你啊，知唔知而家的士牌几多钱啊？市区的士系600个，新界的士系500多。500多万喎、啊， 嗯 哼， 一个你租一间， 我前几年听都仲系讲紧300多万、啊， 你脱咗节啦咁又， 系啊， 即系你要发觉而家上网 search 咧有关的士嘅资讯，你喺边度最易揾到啊？唔系新闻，亦都唔系运输署，就系嗰啲的士牌买卖嘅地方， 嗯、 假设系的士车行嘅网页、嗯，你又最易揾到呢啲网页噶啦。你睇到啲乜嘢啊？的士牌一定升嘅，因为点解升啊？政府限制咗个数目， 但系咁点解要要求加咧？加 佢就係想加車租咋嘛， 加車租 佢就係想加到車租，就係話多啲人坐，即係多啲人租的士。好啦、哦、到真係譬如你有100个牌，最理想有100个司机呀，你有100个牌但有105个司机嘅话呢，佢嗰五个就会去必高啲的士嘅车租啦。佢、哦、係想做呢一样嘢。 其实你想象，我觉得我自己咁去 understand 唔知得唔得啦，就係话即係当佢係楼。 係。 即係好，但問題咧喺樓宇嚟講出租咧，而家我哋係冇一啲咁樣嘅租務管制噶嘛，就靠市場嚟決定嗰個租價係幾多，其實呢個好公平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係講緊的士嗰邊咧，就係有一個價錢，有一個租務管制喺度，佢用幾多錢俾嗰啲司機咧，其實係限住咗。然後咧，因為擺佢嘅一個牌照，咁同埋嗰個車費個車租啊， 因為而家有的士牌嘅人咧，就多數唔係個體户嚟嘅，多數都係掌握喺車行嘅手裏面嘅。 係啊， 咁所以嗰啲友咧就非常非常非常之有錢，即係講緊閒地一間的士行咧，可能講緊有過百個的士。 即係對佢嚟講最直接嘅嗰個回報，就係你咪加咗嗰個的士嘅嗰個車，即係個車資啊。 啊，咁當然啦，因為嗰度可以浪高嘅車租啊嘛。 Exactly 咯，就係咁咯。 咁問題就係話，我話如果你覺得依個係個事實嘅時候，有乜辦法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呢？因為我覺得呢，其實我曾幾何時諗過一樣嘢，就話喂，如果領匯都應該買返嘅話呢，政府係咪應該買Q返曬的士牌呢？ 其實唔使嘅，其實呢我覺得最簡單呢就係呢開放市場，令 都係幾百億啫， 令到 Uber 係 啦，令 Uber 或者同類型嘅呢啲咁樣嘅服務咧，可以進入去競爭。 Uber 個好處咧有好多，一來其實好多人可以進入個市場啦、嗯，二來其實顧客亦都得到一個好優質嘅服務，同埋好得意喎，大陸 Uber 咧係平過的士嘅，你知唔知啊？大陸 Uber 我真係未搭過，我真係未搭過， 好多人搭 Uber 而家 嚇。 不當然啦，佢喺法例上邊咧， 但 Uber 平過的士係因為佢 Uber 補貼啲司機嘛。是不是这样意思 啊？不完全，不过好得意嘅。大陆咧，譬如北京咁啦，夜晚咧过咗唔知几点之后咧，你搭的士咧，啲的士嚟会同你讲咗啊，一百啦，八十啦，咁但系其实咧跟标条咧可能30嘅啫，吓佢哋咁啊，咁变咗系得黑的啦咁样，咁啊，但系有啲又会好似香港以前吊泥掹咁啦，拼车啦佢叫，咁但系都系好黑嘅成个市场。咁但係呢 ,Uber 出現咗呢，其實大家都好啊，咁而家我大陸好多朋友呢，咩城市特別係北京啦，咁個個都係叫 Uber， 廣州又係啦，咁佢哋照計就唔係 Uber 補貼嗰個問題，係本身個價錢係平過的士嘅。 因為多人揸，所以就大家要 的 價錢去 無理收呢個車資嘅，但係 Uber 就唔會去固定咗個費用。 哦，你意思係咁。 一般價錢都 Uber 平過的士嘅，咁但係再加埋佢， 係 啦 ，OK， 係啦，好得意，我到而家都唔明嘅。但係香港 Uber 係貴過的士跳標㗎嘛？ 因為有兩隻 Uber 咁樣 ，Uber Black 同 Uber X 啊嘛。Uber Black 就係貴車嚟㗎嘛，呢個先嚟㗎嘛。 貴過的士㗎嘛？ 平 貴啲咁 都係嘅，都係貴啲咁多係。 係啦， 咁所以即係老老實實，因為 Uber 最緊要係一樣咩嘢呢？Uber 其實係收費嘅彈性，我覺得係即係令到呢一個系統咧，成為一個真係有效調節喺馬路上面車多與車少交通工具。即係大家會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你接唔到的士，永遠都係交更時候嘅。即係最難接的士就五六點啦。你睇下中環北交巷嗰條龍，排到冇尾噶，因為真係唔夠的士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會發多1000個的士牌，或者發多1萬個的士牌出嚟，就係專係應付嗰啲繁忙時間。人龍嘅問題，咁屌，咁你翻完工放完工啲車牌喺邊啊？跑到食 跑去食 tea 啊，唔捻会啊嘛。个问题就系话，你会令到个繁忙时间就非繁忙时间嘅喺马路上行嘅的士都多咗啊嘛。咁你 Uber 有个弹性就系话，如果嗰时真系小车嘅时候，你个 multiplier 就成为一个诱因，令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原本我有第二样嘢做嘅，约咗阿 May 去睇戏嘅，而家我同阿 May 唔睇戏啦，因为我发觉赚钱紧要啲啊，因为个 multiplier 大啊嘛。譬如个车资可能乘 2.5 嘅，我发觉不如我揸咗车佢同阿 May 睇咁夜场啦。喂，咁你咪会去揸 Uber 咯。 系啊， 我觉得呢一个先系有效咁调节，就系话你繁忙同非繁忙时间，究竟有几多个出租车喺呢个市面上做紧生意啊嘛？ 嗯， 你同埋呢一个调节系 dynamic 噶，当你更加多 Uber 嘅司机上紧线嘅时候，再跟客嘅时候，你个 multiplier 细翻，因为开始够车啦嘛。你呢一样嘢先系真正可以针对到香港嘅交通情况，因为我觉得。你唔可以话喂香港私家车太多，因为其实我好反对呢一样嘢。香港唔系私家车太多，香港系繁忙时间喺中环嘅时候私家车太多。因为点解？因为中环啲人有钱咯。咁你当你请得起司机嘅时候，你就叫个司机去揸车接你噶啦。咁咪多架车，即系咁咪多架车咯。呢啲人最好就系话，诶、哎，我去繁忙嘅地方，又一多车嘅地方，我唔搭私家车，我搭地铁咪最好咯。但系你话如果佢元朗去屯门咁，繁忙时间关我春事咩？顶你个肺！我咪揸车咯。喂，嗰啲地方唔会塞车噶嘛。而且最紧要就系话，嗰笪地方如果唔会塞车嘅时候，我揸咗架车出去，对道路个 utilization 系会好啲嘅。条路唔使沙咗，唔使摆喺度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睇下中环做 utilization 系 5% 嘅，咁咪会塞车咯。喂，而家香港要嘅系一个方法去调节，究竟条路究竟多定少嘅车？好啦，你又讲第二个问题啦。你真系有时间嘅话，你去弥敦道，即系我唔中意成日人哋用港岛呢个例子嘅。 嗯， 呢个系以偏概全。你去弥敦道睇下，你睇下成条弥敦道有几多个巴士啦。真系啊，由晏昼四点半照去到八九点，哇！嗰、那个巴士龙排住个万线啊，由尖沙咀排到深水埗嘅。咁你话喂一条咁嘅路，中线快线冇车嘅、哦，咁你话最影响道路使用又一对最影响个 traffic time， 究竟系巴士定私家车？我唔识讲。啱 啊！ 你唔可以屈啲司机，你唔可以屈啲揸私家车嘅人嘅、哦。好啦，到你啲有啲人觉得唔系、哦，发觉。的士都系交通工具啊！的士可以装五个人，屌你个扑街，揸架私家车一个人就坐晒四个位，咁啊唔啱数。于是我要加你排费，啊顶你个肺！唔系、啊，我呢一世都唔去繁忙地区，我净系屯门去天水围，天水围去屯门嘅啫。咁你都要加我排费？咁你而家香港系咪要出两种牌？一种就准入市区，一种就唔准入市区啊？咁呢种系活生生嘅道路收费系统，咁你咪研究道路收费系统咯？你关咩事？即系排费事啫。 就算唔去到嗰度啦，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正话你讲呢样嘢咧，就系话，即系 Uber 呢样嘢嘅存在咧，就令到而家现时嘅的士咧，嗰个竞争嘅压力啊，自然就会去改善个服务。其实而家佢哋做紧呢样嘢噶啦。 系啊， 改善服务得一种方法嘅啫，边个渠道就拉。好简单一个说，喂，如果我打一个电话， 部分啫， 操作有啲困难嘅，其实 唔 系咁，我唔系话一个100%。 咁 Raymond 即系俾人拒咗过好多次， 系啦， 有咁啊， 但 有 搭啲， 我谂大家都有咁嘅经验咯， 你有经验啊，即系拒载其中一样嘢啦，即系上到架车本身入边嘅一个装置啊，个司机嗰啲嘅服务嘅态度啊，即系长短途之间嗰种嘅。嗰種厭惡啊，嗰種個表情即係擺曬喺上面度噶嘛，其實係，即係呢啲我諗種種呢啲嘢咧，係咪可以因為有 Uber 或者同類型嘅服務出現咧，係令到佢可以去改善？你改善之後咧，你下次想要加價，講真，你嗰個相對嗰個壓力啊，或者嗰個反抗嗰個反抗嗰個嘅 resistance 咧，其實都會相對要細好多咯。 我覺得 Chris 都有一點好得意，就話可能你嘅比較激啲啦，你就要用嗰啲 我唔驚，許志峰我都先驚，我唔驚。 用嗰措施去令到嗰啲人啊改變佢嗰個即係習性咁樣啊。啊 Chris 提嘅咧，用一種 option， 用一種選擇，用一種其他嘅方法，令到佢自然改變嗰種習性嘅。咁我覺得兩個冇話錯對。不過有時候高壓手段用得多，都可能需要用第啲方法去處理一下嘅。Uber 我覺得係幾好嘅選擇，不過咧有得時見到政府點解咁即係爭佢，或者係甚至禁止佢出現咧，其實我覺得都係私想受受同埋即係政府同埋商營一啲既得利益者嘅利益輸送嘅問題咯。 但以我所知咧 ，Uber 係 即係好大機會嚟緊呢年立法會咧，係會討論出租車牌照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咧，我覺得放寬香港市民去揸 Uber 去揾食咧，即係我覺得係好高成數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係建制派嘅議員都唔會點反對嘅嚇。因為我如果我冇記錯咧， 啲車行嘅大老闆唔會走出嚟跟住走去 會 扯佢哋係咯。 嗰度會，不過立法會冇佢哋嘅代表，因為我好慶幸立法會冇一個功能組別叫的士佬。有咩冇的士？有冇个的士佬界别？或者冇个的士专营商嘅界别？咁于是咧，令到咧，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咧，即系老实讲，你唔可能话你我摆咗600万去投资个的士车牌，政府去保证呢个牌升，呢、这个唔合理嘅。楼、都会跌啦，扑街！的士牌点会由300万升到上600万啫？即系你唔可能一句就话，因为我之前几年我租个的士牌咧，即系我租一间车咧，我冇记错，一个200-300蚊，直至到佢而家。哇！顶你个肺！你租一间系500几蚊，哇！你唔使加气啊！你唔系个的士佬做到想死啊！有时老实，你俾多10蚊-8蚊 tips， 你会想个的士佬揸得开心啲，同你倾多几句偈，同你有光有笑啫，系嘛？你系想咁啫，你都未至于就系话一上到的士，你去边度啊？屯门唔捻去啦，唔系啊，收工啊咁。咁我老实就系你有啲嘢执唔到法噶。问题就系话真系要倾，真系要提高啲的士佬。嘅服務水平，我覺得一定要係監管用重點先得嘅。你試下罰一個半個，啲釘咗佢揾的士牌半年啦。你睇下有冇第二個人犯啦、啊？嚇、啊！我唔係叫你罰佢錢啊，罰佢錢太陰功啦。你只係叫佢唔好揸的士半年啫，記分制，罰到佢驚，罰到佢怕。 咁樣，我覺得你罰咗個司機，冇罰到個車主，一樣都唔係好咁得咯。 係啊，我比較 buy 啊 Chris。 唔係，你而家講緊點樣去提高服務質素嘛？ 你又就話咧，要出事嘅話就罰個車主。 老實嘅，我又唔係針對車主，啲車主係吸血鬼就梗嘅。問題就係話呢一樣嘢要等個牌價反映到佢哋發覺冇辦法用呢個牌價去更加勒索個的士佬，俾更加多嘅車租，佢咪自己會咩即？即讲简单啲啊，有 Uber 的士佬冇办法唔减价咧车租。 不过你亦都控制唔到警察点执法啦呢样嘢。 我觉得嗰度有啲嘢倾啊， 系嘛？ 即譬如 你有卧底， 唔系 放蛇系啊， 唔系真系噶放蛇，又或者唔使放蛇啊？你个个一举机，你唔去嘛？得你等等我开相机、我开个录影功能。先生，我而家去屯门，你去唔去啊？ 我拍低 你 只 系 得 噶，呢个得。不过咧，你可能上到架车之后咧，就系咁坐下坐下坐到屯门。 我唔紧要，我部电话开到你落车。即系我觉得对付呢啲人咧，就冇办法。你要话俾佢听，即系等于对付啲飞车党啊，得一个方法嘅啫。装落全街都有相机咧，佢咪唔练车咯。但系最怕最惨系咩咧？揸车嘅人咧就最怕啲相机。个问题就系话，我永远都唔揸快车嘅，系嗰度落车快少少啫嘛，又俾人影。 咪系咯，你咁样，我以前都俾人影个相啦。 咁咪大家揸慢啲咯。而家我已经 hard wire 咗，唔会超速噶啦，所以我好安全。大家唯有就系训练自己做一个醒目嘅人。 对唔住啊 ，Raymond， 揸慢车唔系一定安全。 我讲得好， 揸快唔一定唔安全。 我同意，不过而家唔拗住吓。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多谢早 N， 多谢晒你。 好，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